第157集，衣服落了一地，赤裸湿润的皮肤接触到空调的冷气，罗明瑶瑟缩了一下。赵斌的手从他的脊柱抚摸而上，罗明瑶因为他的动作站立不已，不知道是因为冷还是兴奋。赵斌咬了咬他的耳垂，低低地在他耳边说道， 先去冲澡，别着凉了。 第二天两个人起得更晚，十点了才起床，下过雨的晴天气温更高，天地跟蒸笼一样。罗明瑶在阳台上站了一下，就觉得有些受不了。赵斌在床上挥了挥手，决定要取消今天的旅行计划。罗明瑶立刻不干了，这趟旅游花了不少钱，少玩一分钟都是在燃烧经费，怎么能在床上浪费时间？他立刻跳上床，要把赵斌拉起来。赵斌一把将人抱了个满怀，按在床上狠狠地吻了下去。赵斌起床洗漱，语气带着厌足， 我发现你现在脾气不小啊。 罗明瑶还在床上挣扎着起不来，眼里带着湿气，嘴唇上还有牙印，想要抱怨又羞得开不了口，只能裹着被子怨气地看着赵斌。赵斌洗漱完了，回头就看见他这个表情，笑着把衣服给他拿过来，坐上床问道， 再这样看下去，今天真要出不了门了。 罗明瑶劈手夺过衣服，迅速穿戴整齐。吃过午饭，两个人去天空之桥。坐缆车上山的时候，遇到一对马来西亚新婚夫妇，两个人有些热情，一定要跟两个人聊一聊。罗明瑶平时工作也和国外的研究人员打交道，就是说话有些一板一眼的，搞得整个车厢里像是在面试。赵斌憋着笑帮他接过话头，打发这对过分热情的外国友人。没想到刚说一句话，对方就一脸茫然地问道， What? Excuse me? 罗明瑶憋过头看着窗外偷笑，赵斌黑着脸不说话了。转念想了想，也不着急报复，待会儿有的是机会。天空之桥是一座吊桥，整个桥面都是木板一块块铺出来的，桥面高于地面687米，木板只见的缝隙透出脚下的深渊。桥中心正对峡谷的地方还开了个玻璃桥板，供人试胆，一走上桥面就能感觉到桥上的晃动。罗明瑶脸有些发白，立刻为刚才自己的嘲笑行为道歉。赵斌对他的知错认错很满意，搂住他带着一起走过。走在桥上，大风裹挟着水汽浓郁的云吹过，沾得衣襟微湿，走到云深之处如同云中漫步，难怪会取名叫天空之桥。两人在桥上合影打卡，然后转回到市里。晚上在海边餐厅吃饭，正值夕阳晚霞，半天如火烧般绚烂。两个人在海边欣赏了壮丽的晚霞变换全过程，罗明瑶恨不得每时每刻都举着手机拍到底。最后太阳隐去，漫天星辰，赵斌拉着仰头望天的罗明瑶慢慢走回酒店。第三天，两个人基本规律作息了，一大早就起了床。今天是和当地导游联系好的红树林之旅，也是罗冰瑶搜攻略最推荐的项目。他们在国内就预定好了行程，早上导游按点开着车子到酒店来接他们。导游自我介绍是个潮汕人，说着一口浓郁的南方口音普通话，有些句子说得快了，赵斌和罗冰瑶还有些听不清。一路上滔滔不绝地介绍着兰卡威的人文地理。红树林旅游全程都是坐船，导游直接把他们拉到了合作的私人码头。这一片区域都是主营旅游的私人码头，每个码头外面都挂着红树林旅游的活动介绍，基本都大同小异，看鹰、蝙蝠洞、鳄鱼洞、渔场喂鱼，还有游安达曼海。小艇开动，载着两人深入红树林中，越往深处林木越是茂密，无数参天巨树扑面而来，河道迂曲，在林深处显得幽暗，四周的山峰更是忽远忽近，如同置身冒险电影。罗明瑶兴奋地一直拍照，赵斌不得不拉住他一点，时不时提醒他小心。沿着河道一路看过鹰、蝙蝠洞、鳄鱼洞，进入安达曼海。 导游加快了船速，一路飞驰向大海，树林、岩石和山峰都被抛在身后，劲风拂面，吹得头发纷乱。导游在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交界线上停下，开玩笑说这里都能收到泰国那边的信号了。话说完，赵斌摸出手机，果然看到一条欢迎来到泰国的短信，他忍不住笑道， 这倒很值啊，一次去了两个国家。 从红树林出来，导游要送他们回酒店。罗明瑶查到市中心有个夜市，今天六点开始，便让导游把他们带到了夜市附近。所谓夜市，也就是一个固定摆摊的点，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步行街，摆满小摊。大多数摊主卖的吃的，也有卖衣服、箱包、工艺品和日用品的。吃的东西大多是马来西亚小吃，随便扫一圈，看到的沙嗲的摊子就好几个。烧烤上刷着咖喱和沙嗲酱，颜色黄绿黄绿的，香气四溢，颇有异国风情。就是这色调的确让人有些望而却步。赵斌倒是勇于尝试，买了几串，吃得津津有味。罗明瑶又好奇又有些退缩，终于在赵斌怂恿下吃了一串。味道虽然不错，但这个颜色确实让人不敢过多尝试。除了烤串颜色诡异，还有更诡异的桶装水，在路边摆开来，一桶一桶的五颜六色。赵斌很想尝一尝，被罗明瑶死死拉住不让。除了烤串，另外一样热销产品就是炸鸡翅。两个人一开始觉得没什么特色，不想尝试，还想往前走走，找其他特色小吃。谁知道没几步就走到了夜市尽头，正好最后一家摊位也是卖的炸鸡翅，就顺手买了两块。价格换算下来就2块钱一块，味道出乎意料的好。包裹的面包糠里混了辣椒，炸得酥脆可口，里面的鸡肉也是鲜嫩多汁，吃得两人一边吸鼻子一边赞不绝口。走出夜市之前，罗明瑶买了2块榴莲。赵斌以往觉得榴莲的甜品还行，现在吃新鲜榴莲却觉得味道古怪，最终没有和罗明瑶一起享受榴莲的美好。3天过完了，第4天又是夜班飞机回国。晚上洗过澡，两人舒服地坐在阳台上的沙发上享受海风。罗明瑶在绵绵的海浪声中有些昏昏沉沉，正要对赵斌说一句去睡觉，就感到脸上湿润的触感。他睁开眼，正对上赵斌带笑的眼睛。在夜色和潮湿的海风中，赵斌眼中的温柔几乎将他溺毙。罗明瑶鬼使神差地凑上去，揽住赵斌的脖子，在他唇上亲了亲。赵斌一愣，随即反手围攻，将他吻得气喘吁吁。罗明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最终答应了他，就在窗台上缠绵了。第二天去窗台收拾衣服，脸红的不敢抬头看。两个人最后站在阳台上，赵斌从后面将他搂住。 开心吗？ 罗明瑶微笑着点头。 我很开心，就是可惜了，时间有些短。 也不用可惜，以后每年换个地方玩，下一个地方说不定比这里更好。而且也许哪一天10年后回到这里呢。 罗明瑶想了想，觉得这样也不错，与自己心爱的人走遍世界是最美好不过的事情。等回到国内又已经是晚上，回到家，赵斌让罗明瑶先去洗澡。罗明瑶洗了澡出来，拿起手机查看消息，只见微信里赵斌给他发来一条消息。他有些疑惑地点开看，却是一张和赵斌头像色调几乎一样的晚霞和人物剪影，那剪影分明就是他举着手机拍照的样子。他忍不住翘起嘴傻笑了一阵，回过神，飞速把头像换了。换了头像又觉得自己像个刚谈恋爱的傻小子，非要和爱人弄情侣头像，想想怪不好意思。他把头埋到枕头里继续傻笑，手习惯性地伸到枕头底下，正好摸到什么东西，拿出来一看，就是当时在新加坡机场看到的 Namiki 实惠钢笔。